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43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初分较量功德品第30至41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身界若常若无常，说触界身识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说身界若乐若苦，说触界身识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说身界若我若无我，说触界身识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说身界若净若不净，说触界身识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，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境界，是行境界波罗蜜多。不作是说，行境界者应求身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触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应求身界若乐若苦，应求触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应求身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触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应求身界若净若不净，应求触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，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境界，是行境界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身界若常若无常，求触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求身界若乐若苦，求触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求身界若我若无我，求触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求身界若净若不净，求触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，依此等法行境界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相似境界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所有所得相似境界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异界若常若无常，说法界异识界即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说异界若乐若苦，说法界异识界即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说异界若我若无我，说法界异识界即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说异界若净 若不净。说法界、意识界即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境界，是行境界波罗蜜多。副作是说，行境界者应求意界，若常若无常。应求法界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。应求意界，若乐若苦。应求法界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。应求意界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法界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意界，若净若不净。应求法界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境界，是行境界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意界，若常若无常，求法界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，求意界，若乐若苦，求法界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，求意界，若我若无我，求法界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，求意界，若净若不净。求法界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境界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，相似境界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，相似境界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法无上菩提心者，说地界若常若无常，说水火风空十界若常若无常，说地界若乐若苦，说水火风空十界若乐若苦，说地界若我若无我，说水火风空十界若我若无我，说地界若净若不净，说水火风空十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境界，是行境界波罗蜜多。副作是说，行境界者应求地界，若常若无常。应求水火风空十界，若常若无常。应求地界，若乐若苦。应求水火风空十界，若乐若苦。应求地界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水火风空十界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地界，若净若不净。应求水火风空十界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境界，是行境界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地界，若常若无常，求水火风空十界，若常若无常，求地界，若乐若苦，求水火风空十界，若乐若苦，求地界， 若我若无我，求水火风空世界，若我若无我，求地界若静若不静，求水火风空世界，若静若不静。依此等法行境界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，相似境界波罗蜜多。乔世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，说有所得，相似境界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世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无明，若常若无常，说形、识、名、色，六处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，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，若常若无常，说无明，若乐若苦，说形、识、名、色，六处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，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，若乐若苦，说无明，若我若无我，说形、识、名、色，六处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，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，若我若无我，说无明，若静若不静，说形、识、名、色，六处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，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，若静若不静，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境界，是行境界波罗蜜多。副作是说，行境界者，应求无明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行，乃至老死、愁叹、苦忧恼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无明，若乐若苦，应求行，乃至老死、愁叹、苦忧恼，若乐若苦，应求无明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行，乃至老死、愁叹、苦忧恼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无明，若静若不静，应求行，乃至老死、愁叹、苦忧恼，若静若不静，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境界，是行境界波罗蜜多。乔世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如是求无明，若常若无常，求行，乃至老死、愁叹、苦忧恼，若常若无常，求无明，若乐若苦，求行，乃至老死、愁叹、苦忧恼，若乐若苦，求无明，若我若无我，求行，乃至老死、愁叹、苦忧恼，若我若无我，求无明，若静若不静，求行，乃至老死、愁叹、苦忧恼，若静若不静。依此等法行境界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，相似境界波罗蜜多。乔世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，说有所得，相似境界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世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不施波罗蜜多，若常若无常，说境界安忍精进、净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，若常若无常，说不施波罗蜜多，若乐若苦，

若静若不静，说外空内外空，空空大空胜一空，有为空无为空，毕竟空无际空，散空无边一空，本性空自性空，共相空一切法空，不可得空，无性空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境界，是行境界波罗蜜多。副作是说，行境界者应求内空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内空若乐若苦，应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乐若苦，应求内空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内空若静若不静，应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境界，是行境界波罗蜜多。乔舍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内空若常若无常，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常若无常，求内空若乐若苦，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乐若苦，求内空若我若无我，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我若无我，求内空若静若不静，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静若不静。依此等法行境界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相似境界波罗蜜多。乔舍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境界波罗蜜多。复次乔舍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真如若常若无常，说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，平等性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，若常若无常，说真如若乐若苦，说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，平等性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，若乐若苦，说真如若我若无我，说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，平等性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，若我若无我，说真如若静若不静，说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，平等性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境界，是行境界波罗蜜多。副作是说，行境界者应求真如若常若无常，应求法界乃至不碎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真如若乐若苦，应求法界乃至不碎界若乐若苦，应求真如若我若无我，应求法界乃至不碎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真如若静

副作师说，行境界者应求一切陀罗尼们若常若无常，应求一切三摩地们若常若无常，应求一切陀罗尼们若乐若苦，应求一切三摩地们若乐若苦，应求一切陀罗尼们若我若无我，应求一切三摩地们若我若无我，应求一切陀罗尼们若净若不净，应求一切三摩地们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境界，是行境界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一切陀罗尼们，若常若无常，求一切三摩地们若常若无常，求一切陀罗尼们若乐若苦，求一切三摩地们若乐若苦，求一切陀罗尼们若我若无我，求一切三摩地们若我若无我，求一切陀罗尼们若净若不净，求一切三摩地们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境界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境界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如前所说当知皆是，说有所得相似境界波罗蜜多。卷第143。